叶えてくれる。空を自由に飛びたいな。 はい、タケコプター 。あんあんあん、とっても大好きドラえもん。あんあんあん、とっても大好きドラえもん。 从前，地球充满了谜跟神秘。有一望无际的大丛林，在那黑暗的丛林里面，毒蛇跟猛兽露出利齿，不让人类进去。在云上耸立的白色飓风，被冰封锁的死亡世界。可是，现在怎么样了呢？丛林、沙漠、极地，还有高山，连深海里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已经没有人类不曾去过的地方了。 哎，对对对，连一片神秘的地方都没有留给我们呢。 是啊，绝对不能原谅啊！ 你们骂我也没有用啊！ 哎呀，所以才要跟你商量，在这个地球上，到底还有没有什么魔境、秘境呢？ 对对对，我是听老师说的，非洲应该很有希望才对耶。 非洲啊， 哇，原来是这样啊！一听到那个地方是黑暗大陆哎。 假如用小叮当的工具的话，找出魔镜到那个地方不是很简单吗？ 对呀，请你去拜托他吧。 从今天开始放春假，所以决定要做大探险旅行哎。 就算是小叮当也很困难吧， 所以才要拜托你嘛。 这知道了啦， 就这么说定喽。哎呦！ 啊，这种事情你怎么可以随便答应人家嘛？ 我又没有答应他们，那是因为小叮当，你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 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已经被人类探险完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 请你不要让我这么失望嘛！你找一找好不好？好不好嘛？ 哎呦，我真没有办法，你真是纠缠不清哎！ 啊，拜托嘛！ 不行就是不行啦！哎，有个硬币耶！ 怎么啦？ 去年想买馅饼的时候丢掉的100块钱，早就不抱希望了，没想到还找到了。你看， 你看，魔镜也是一样的，不应该不抱希望。如果彻底寻找的话，也许某个地方还有魔镜啊，小叮当。 好吧，那我就试试看。家用人工卫星。 哎，小叮当，用这个家用人工卫星的话，是不是就会一面环绕地球，一面送相片回来？ 嗯，发射前4秒，3、2、1、0，发射。南纬1度7分15秒，东经30度，非洲上空高度10000公尺，现在开始摄影。 啊，已经做回来了耶！ 我来看看，一样的风景一直在连续。这是刚果河，全长有4640公里，是很长的河。 这样用相片调查，不知道要花掉多少时间。 我才不在乎嘞，就算只剩我一个人，我也要继续做。找寻魔镜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啊。 好啦，我知道了，那就加快速度继续。嗯， 希望能够找到目标，没有被发现的湖泊啊，还是一些古代的遗迹。 大熊， 哦， 你去替我买点东西。 哦，总是一开始工作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好脏的狗哦，不晓得是不是野狗。你不要这样盯着我看，我们家可不能养狗的。啊！咦！喏，给你，把手伸出来，手伸出来，来，来，来，乖。哎呦，手伸出来都不会呀、啊，像这样子啊。这狗真是不可爱。喏，给你吃。虽然脏兮兮的，可是仔细看，它好像是一只很有气质的狗哎。哎，你可不要跟着我走哦，你等别的好心人来把你带回家去好了。再见。啊？啊？哎，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哎呦。其实我也很想养一只狗哎，可是我妈妈一定会反对的，请你原谅我好不好？再见了。哈哈，狗狗你真是听话哎。我回来了。啊，这么多啊！ 因为我一个人看不完，所以我已经叫他停止传送了。 啊，光是非洲这个地方要看多少张相片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光是刚果河就有705万平方公里，这张相片一张只可以拍到3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差不多要235万张吧。 235万张啊！我真讨厌呐、啊！啊！你 怎么了？这只狗？ 我不是跟你说了很清楚吗？不行了，被我妈看到就 不得了了。天哪，怎么办？怎么办？ 快藏在被子里，快点！千万不要出声音啊！对不起，是他自己要跟我来的，我马上就会把他赶出去了。 你在说什么呀？真是莫名其妙。你们两个有没有看到我的皮包啊？ 啊，妈，你的皮包我怎么会知道在哪里呢？ 哎呀，一定是从银行回来的时候丢掉了，里面有存折还有印章啊。哎呀，我就是在这儿跌倒的。 啊，真的？ 一定是在这个地方掉的。哎呀，找到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哎呀，拜托，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爸爸啊。 没有问题的啦，妈妈，可是你要听听我的话哦。这只狗啊，它是只可怜的野狗，我们可以把它留在家里面养它哦，好不好？ 这个吗？好吧。 哇，太好了 ！嘿，没想到可以养狗嘞！对了，挂在墙上面的狗舍，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小狗狗。 它一直低着头，那它的名字就叫低头好了。可是它实在是太脏了耶，先替它洗个澡好了。哇 哇！ 妈，你看变得好干净哦。 我回来了。 爸，你看， 从今天开始就在我们家饲养了。 啊，妈妈怎么会允许你们养狗？ 没关系啦，这只狗无依无靠的，很可怜呢。 没关系，如果你同意。 看到大熊他们高兴的样子，我就高兴了。 好可爱。在这里面的内地。 从前从前有繁荣的太阳，还有月亮的首都。不管前途有多困难，我们大熊探险队每个人都要克服困难，一起合作。耶！ 好茂密的丛林，好可怕哦！ 好像会出现什么不得了的凶猛怪兽。 这是什么啊？不管出现什么都不要紧。这是什么？是什么？ 各位，欢迎你们来到非洲大陆。 究竟是怎么搞的？ 这好像是机械恐龙。 什么？原来是儿童乐园的游乐设施。 欢迎驾临梦境，这里可以体会惊险，但是安全第一。从小孩到老人都可以享乐的冒险圣地非洲乐园就在这里。 哎，大熊， 这里就是魔镜啊。 这请等一下，我不晓得什么地方搞错了耶。 你讨厌，你竟然敢骗我们。 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不是骗你们的啦。哎呀，不是骗你们的啦。好痛。什么？我在做梦啊。不晓得是不是可以找到。 大熊，你应该学习的，难道你不会不好意思吗？ 真是伤脑筋啊，春家每天都待在家里没有事做。 大熊啊，你要好好念书知道吗？ 吃干净一点，你应该学习低头。开始拍到热带草原了耶，你看 啊。什么是热带草原？ 就是草原地带，在肯亚和东非洲比较多 啊。那就会有凶猛的野兽了。 有啊，应该会拍摄出来才对。 你看这个像红豆一样的是什么？ 放大出来看一看就知道了。什么？原来是象，是象群呢。 哇， 是长颈鹿。 斑马。狮子。我们看了多少张了？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了吧。 还要有耐心哎。 对了，应该让低头出去散散步。 对，低头来吧，走。什么？你要留在房间里看相片？你这算是什么狗嘛？我们一起去了。 喜欢看相片的狗，我第一次看到。很晚了， 又要看相片了。 小臣们，我有让他停止啊！原来是低头在玩。 小叮当，你看这个白点点是什么东西啊？你看， 把它放大出来看看。 岩石啊？ 不，绝对是人工制造的。好，等一下，六面照相机。 原来是石像啊， 而且在那么里面的内地。 哎，让优山看，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哎，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耶。它在非洲的什么地方？ 在东非洲撒伊的刚果盆地里面的内地，那里可是很大的一片丛林哦。 黑比斯摩克雷斯特你在说什么？喜欢香烟之森林的意思。那撒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名字呀，刚果丛林的一部分，而且经常都有云层覆盖着，他们说没有办法拍到卫星照片，所以这里从来都没有被人发现过，这就是所谓的魔镜了， 是吗？可是我的卫星是不受云层影响的耶。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发现了魔镜了，发现魔镜了， 太好了，是魔镜， 是魔镜，棒啊！ 耶，太棒了，耶！ 马上就去了嘛，你不要催我。吃饱了。 大熊，不读书可是不行的。 什么啊，你这顶帽子 应该要有探险的气氛嘛。快点快点， 探险队的队员现在报数， 一二三 四 五五五，怎么会五呢？你们只有四个人， 奇怪了， 奇怪， 的确有人说五啊，奇怪了， 有鬼啊。 哎，季安，你忘了你自己了。 啊，原来这样啊，把我塞进去就是五个人。 对呀， 太棒了，太棒了。 如果用这个出入门一下子到达目的地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我们先到距离100公里的地方。 没错，我们用脚走路，不要使用竹蜻蜓跟任何的道具。 不这样的话就不算探险啊。大家千万不要倒下去哦。 哎，这么说的人最有问题了。 还没有人去过的大魔镜，好可怕哦。 这里应该是非洲，不会错才对。 我也没有来过非洲。 再见了，文明社会。 都市再见喽。 有一个萨伊共和国，它的面积大致是日本的9倍半。南部刚果盆地的一部分被称为喜欢香烟之森林，是很神秘的地方哦。从太古以来，从来都没有放晴过。哎，在那个很浓的雾里面，有一座迷之巨神像。 这么庞大的神像，究竟是谁制造的呢？ 我们就是为了要解这个谜才来的。 说得很对呀。 我们现在距离那里只有100公里了，迷之巨神像正在等着我们呢。 哎，那我们到那里是不是可以找到宝物呢？ 这个不重要了，能够做令人心情激动的冒险就很好了。 哎，我赞成。 一静说得对，阿福，不要去想宝物啊，我们的目的是要去做惊险、心情激动的冒险，今后可能会遭到无数的冒险吧。有狮子、鳄鱼、豹、猩猩，还有老虎、白熊。 在非洲会有老虎跟白熊吗？ 哎呀，你少啰嗦了。 这种花从来都没有看过耶。 哇，是小鹿。 哇，是猴子。 哇，有大嘴鸟。好快乐哦。像这样子啊，走几天都不会觉得烦。 好烦哦，走十公里没啊？ 我们走了还不到三公里呢。 啊，100减3，还有97公里。嗯，不行了，不行了。 丛林这种地方再走都是树啊，虽然这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已经感觉惊险，心情激动了。既然我已经走不动了。 你们话太多了嘛！看低头啊，他很有干劲的，应该要学习他。我们快点走吧，继续向前走。 哎，忘了很重要的事情了。小叮当，快点把出入门变出来啊。 到底怎么了呀？ 被人家看得很不好意思的啦。我东西放在桌子上，我要把它藏起来啊。快点， 搞什么嘛！把探险的气氛都破坏掉了。 哎，简直是扫兴。 没有办法。 不好意思啊。 要上哪去啊？ 我去非洲， 记得早点回来哟。 哦， 非洲。 不好意思啊。好了，我们拿出精神出发吧。 哎，大熊，你怎么了？ 啊，你在干嘛呀？哎呦，我从刚才就在忍耐了。 我也觉得好像忘了做一件事情哎。 拜托，请把出入门变出来吧。 啊，一静你也要？ 哎，等一下，请不要再用出入门了，好不好？ 哎，对呀，对呀，不要。 可是我， 一静说他要尿尿。 对不起啊。 哎呦，我就没有听说过每次一尿尿就要回家的探险队把探险的气氛都破坏掉了，还有什么魔镜啊？今后究竟会怎么样啊？真是搞不过你们啊。 那你们久等了，对不起啊。阿杰， 什么事情啊？不管怎么样了，小叮当，把那个令人讨厌的出入门快点收起来。各位，今后再要回家的人我就要修理他了，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 有事情要交代你哦。 我妈妈很生气，要我马上回家去啊。哎呦，小叮当，拜托，麻烦把出入门再关。 没有开过，为了要接妈妈回家的探险队， 真啰嗦。 慢哦。 我又被修理了。我觉得好累啊。 有干劲的只有低头而已。 现在可以吃午饭了吧。 这是好主意。 没有带便当。哎， 交给我来办吧。外送电话。 我想要吃螃蟹炒饭 咖喱饭。 不要这样子嘛，难得探险，不要把气氛都给破坏掉。 说的也是哦。哎，有了，植物注射液。请说你们想吃的东西吧。 咖喱饭、 螃蟹炒饭、 大碗拉面、 热蛋糕。 咖喱饭的注射液是这个。好了，就用这个树吧。发芽膨胀，开花结果。嘿，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咖喱饭啊， 打开来看看。 哇，真的耶。好香哦。 这个是热蛋糕的果实，这个是螃蟹饭的，这个是大碗拉面，还有馅饼和狗食。 很好吃的样子。 哎，各位，我们到风景比较好的地方去吃吧。哎，这棵树不错。攀树电梯。这里的视野很好。哎，在这顶上设餐桌吧。哎，植物改造注射液。 怕哟！ 别害怕，小心一点就可以。 哎呦，好好吃 哎！ 很好吃吧，低头。那什么？ 下面好像有白烟呢。 哎，也许那个就是 黑比斯摩克雷斯特哎。 真的有这种东西吗？ 哎呀，继续走的话就可以碰上了。 现在如果出现凶猛的野兽，就更加像探险了耶。 哎，小叮当，是不是可以变一些凶猛野兽出来？这样的话很有意思。 要变是变得出来啊。 好， 招呼凶猛野兽外套。外套发出来的光线很轻易的就可以使野兽生气，而且可以把它引过来。 啊，是什么？ 什么地方啊？ 救救啊！救命！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的？想办法！ 哎呦我！ 对了，淘汰狼饭团，吃吧！ 妈呀，我不行了！ 太好了， 好像是隔壁的小猫一样， 好可爱啊！ 你们真是多管闲事，我原来想自己把它打倒的呀。 你又来了， 别逞强了。 我是说真话，像这样把木头，就这个样子啊！ 哎呀妈，快来救我呀！ 缩小灯， 让我来好了。你看好可爱哦。 你们又多管闲事了。为什么专门找我的麻烦？哎呦！ 麻醉枪，用这个让他睡觉。 哎，小叮当啊，这次让我来吧， 了不起哦！ 哇，成功， 射中了耶！ 哎，怎么样啊？还不错吧？ 真好看呢，天哪！ 为什么也专门找我呢？妈哟！ 超级手套，怡静，你要不要去试试看？ 我可以吗？ 没有问题的啦，来啊！ 好。 哇，怡静好棒啊！ 加油，静！ 对呀，给他直拳。 怡静， 玉泰山。 没问题的，短时间之内他就会醒过来。季安到哪里去了？ 季安， 季安， 你在哪里呀？ 下来吧，季安，已经没事了。 野兽已经被我们都干掉了。 明天再继续吧。 哎呀，真是令人捏一把冷汗。 哎呀，真是好玩，这就是探险呢。 那个地方就是非洲。 什么是探险呢？什么是非洲？没有意思，探险游戏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季安， 不是要解开巨神像之谜吗？ 石头做的神有什么了不起呀？如果再说探险或是魔戒，我就要打人了。 好任性哦。 哎，别理他了。今天一天真快乐， 说的也是啊。 季安，醒过来吧，季安。 是谁啊？这三更半夜找人。 巨神像， 探险巨神象迷之情，这么简单就要放弃，你这样也算是男子汉吗？ 可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不会没有意思，去，不会让你吃亏的。在我站的神台里藏有宝物。 啊，宝物啊！ 现在我把地图给你，快去吧，勇敢的少年，你会得到宝物的，快去吧。 神啊！大家看，这是地图。昨天晚上迷之巨神像在我家出现，给我这张地图。我相信无论如何，这是神要我完成探险的旨意。 可是你不是说要取消探险吗？ 可是我要练钢琴。 我要上补习班。 好像是假的。 啰嗦，你们想要反对我是不是啊？一旦决定的探险要取消，你们算是男子汉吗？ 我是个爷，可是我并不想取消，对不对？ 我去。 我们不是不喜欢去，那这张地图就由我来保管好了。 从昨天那个地方，我们继续出发吧。 好。 在出发以前，小叮当，赶快把桃太郎饭团、变小灯、竹蜻蜓、麻醉枪，还有超级手套拿出来。 可是这些东西…… 好。这些东西都摆在这个地方。 我们为什么 碰到危险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啰嗦，依靠这些东西是卑鄙的行为，要用双手跟勇气来克服危险。 都没问题吧？ 你说什么？你是男子汉？ 我们出发吧。那个鼓声是哪里来的？ 在这种地方会有原住民的村落吗？ 是不是有人想要袭击我们呢？ 怎么可能嘛？鼓声停了耶。是一条河。跟地图上一样，沿着这条河上去，就有巨神像，还有宝藏在等着我们了耶！ 快点走吧！ あんなとこいいな、聞けたらいいな。この国あんな島たくさんあるけど。みんな聞かせてくれる。未来の機会で叶えてくれる。世界旅行に行きたいな。 どこでもドア。 とっても大好きドラえもん。 好像在这里。怎么啦？ 怎么回事啊？ 什么事情啊？ 好可怕！ 没有关系了，这艘船很大的。 是啊，看我的。不要啊！ 哇，船体被撞破了耶！ 危险啊！快点！ 小叮当，赶快拿出桃太郎饭团啊！快点！ 可是没有带来。 缩小灯、竹蜻蜓、超级手套，什么都可以啊！ 不行，全部都没有带来。 快用出入门去拿就行了嘛。 就是啊。 那快去吧。 对呀，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试试看，出入门。 全被吃掉了。 不能吃，不能吃啊！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我们完蛋了！ 恶心的，怎么办呢？ 快逃啊，低头！快逃啊，低头！ 小心！ 救了我们，现在又举行这么盛大的派对欢迎我们，实在是感激不尽呐、啊！我代表大家向你说声谢谢了。 马尔克是达巴卢卡，达巴卢卡。 啊，他说什么呀？ 不行啊，如果没有翻译机的话，就不懂他的意思了。不知道有没有？哎，有了，请说吧。嗯。哈，他说今天是神的节日，请各位不必客气，可以尽情享用这里的一切。 什么呀？不是为了欢迎我们才举办的呀、 啊？啊，那个是 在卫星照片上的， 在我梦里头出现的。 一模一样的，小叮当，我猜这些人一定都看过宝湾湖， 巨神像一定就在这个附近，我们就要成功了耶！ 要见宝湾湖的神，需要三条生命。过了迪姆瀑布就是草原，是狮子的国家，有七的七倍又七倍的狮子，在这里会失掉一条生命。过了草原就是特伦山谷，直直的峭壁，不能够下去，也不能上去。山谷的下面是死灵的国家，怪光怪声，又要失掉一条生命。过了山谷。那边就是永远被雾遮住的神的国家，进去就不能出来，会失掉第三条生命。 原来这个地方这么可怕！ 哎，我们回去吧。 搞什么这么泄气啊？我一点都不怕迷信，那才是我们要找的大魔镜呢。我们一定要见到宝湾湖的神，同时拿到宝藏，请你们这样告诉他好了。 宝拉艾鲁奇莫拉， 宝拉艾鲁奇莫拉，宝拉艾鲁奇莫拉。 他们这生什么气啊？ 不怕神的人们，如果要留在这个村子里，神的怒气会降临到这个村子的，所以一定要赶快离开村子，否则这个村子。 得救，真高兴！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子。 我看大家也累了，今天就在这里过夜吧。露营帐篷。这里一共有五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床，还有厕所。 没有洗澡间吗？ 肚子饿了啦，我们来吃拉面的果实吧。 不行，现在出去会危险的，不能出去。 哎呀，知道在家的话就可以吃热汤还有牛排。哎 妈妈不晓得是不是在担心我们， 我们不知道会变得怎么样呢。 是啊，方便的工具都留在那里没有带过来， 我为什么会来做这样的旅行呢？ 妈妈，我对不起你。 啰嗦，意思是说是我的责任吗？ 没有人这么说啊，吉安。 你虽然没有说，可是你脸上表现出来了，是你不对。这次探险是你计划的，工具没有带来也是因为你，还有弄坏了船以及被赶出村落，都是因为你的不对。哼，反正我本来就是不受你们欢迎的人。 既然那种态度真让人厌恶，男人得歇斯底里。 不要理他了。 对呀，我们还是好好的睡一觉，准备应付明天的旅行吧。 嗯，低头，我们一起睡吧。嗯，跑哪去了？ 低头。低头。我问你，低头，我究竟应该怎么办？ 快来这里！ 哎，小心啊，一弟！ 哦， 加油啊！ 这里要失掉一个生命了， 你不要这么说了。 走吧，现在也只好往前走了。我们加油吧。低头，不要乱走，要边确定方向边走才行，这个样子才行，懂不懂？ 哎，知道的样子， 好奇怪的狗哦。 好像没有狮子耶。 啊，不会吧，这么大的地方哎。 也许狮子看不到我们，我们可以过得去哦。 哎呀，你不清楚，狮子不会乱偷袭人的，他们是以团队做袭击，从风的下方接近，有埋伏的狮子，有袭击的狮子，每一只狮子按自己的任务就位，然后他们就准备了。在那边的茂密森林里，还有这边的矮丛下面，可能都会有狮子哦，小心。 不要吓我。 我们爬到那边的岩石上面，也许可以看到些什么东西。 哎呦！ 大家振作起来，我们要和他们战斗，战斗！ 你说要战斗，我们又没有武器，怎么去跟狮子兵团战斗呢？ 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低头，你要去哪里？叫！ 往王国的路已经开了，少年们往前进吧。 王国 在前面有王国吗？ 是什么样的国家？人种呢？人口呢？是什么样的人呢？ 还很远吗？ 有没有宝藏啊？ 低头不见了耶。 真的耶， 他跑到哪里去了？ 低头， 低头， 你害我好担心哦。 怎么啦？ 你看低头跟巨石像一模一样哎。 这么说 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 哎，这怎么有可能，是偶然啦。我们应该赶路， 不然的话，又会遭到狮子的袭击了。 嗯，什么王国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很想早一点到。 我一点都不相信有神。 那刚才救了我们的又是什么东西呢？你知不知道啊？ 哎呀，那个是立体影像嘛，用镭射光线照在空中的影像啊，这是科学常识，你都不懂。 在那么偏僻的非洲，怎么会有立体镭射影像呢？ 我怎么会知道啊？一静，你认为怎么样呢？一静， 我个人认为呢，在这里面呢，是不是有洗澡间呢？我想洗个澡。 请问季安，你的意见？你都不说话，好奇怪。真是奇怪。 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总是畏畏缩缩的。 季安好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那到底是什么啊？ 真是令人讨厌的声音。 那个声音好像是从我们的目的地奥伦特伦山谷发出来的耶。 衣服穿这么少，当然冷了。 会很滑，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哦。你们看，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玩电车游戏的绳子。 哎呦，好难看哦！又不是幼稚园的学生，你还有意思玩电车游戏啊？ 这是代替登山的绳索，你忍耐一点。 没有比这个更好看的工具了吗？ 虽然是很难看，但是可以达到普通电车的速度啊。好了，不要啰嗦了，快点。 你们看好浓的雾哦。 怎么说这个地方是 黑比斯摩克雷斯特。 我们到了。 到了。 过了这里就是那个山谷了吗？ 要高兴恐怕还太早了吧。这个峭壁要怎么下去呢？怪光怪声，设法下去。下面也是死灵之国嘛，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了，特设电梯。除了用这个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好了，现在谁要先下去？ 阿福，你先请好了。 大雄你先请好了。 不客气不客气，你请嘛。 不必考虑我。 何季安， 让我下去。 好吧。 不愧是季安呢。 好有胆量啊。 等一下，也许可以用那个强力油漆把这个漆上去，天花板也可以走。 好了好了，不用说明了，赶快！ 没有踩好油漆，路就会到栽葱了。 差不多有500公尺，比东京铁塔还要高哎。 油漆漆完了，我们刚好也走到底了。 这里真的是死灵之国哎， 好可怕呀！怎么办？ 快点爬那边的峭壁吧， 好像跟地狱一样的感觉耶！ 真有魔镜的气氛哦！ 什么？ 那个光线？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是不要靠近它。 岩石的声音，哎， 是死灵的声音，死灵在向我们招手，哎。 可恶！ 哇！删掉了，竟然好勇敢哦！嘿， 我抓到了灵魂的一部分了。嗯， 你们看，原来这是蚊子身上富有的发光霉菌嘛。 嘿，什么？知道原因就不害怕了？ 照我想的，怎么可能会有鬼呢？死灵的声音也是一样的，应该可以用科学来说明的。哇！可是知道了，这一带是火山地带，所以从地底下面有的时候会喷出蒸汽，让很多洞孔的岩石发出共鸣，产生声音，是跟吹笛子一样的原理。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了不起，真不愧是被我看上的。 你刚才说话了， 我没有意思要吓你们，应该早一点就说出实话，拜托你们帮忙才对的。但是说出来啊，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所以让你们亲自到这里来看一看，所以才会请你们到这里来啊。 啊，哎，低头，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保安湖第108室的儿子，是昆陀克王子。 保安湖王子。 因为某种缘故，我到日本去了，托你们的福，现在又回到这边来。 哎，那个巨神像呢？ 就是设立这个王国的保安湖一世的像啊。用这个宝石把它印出来，好像是雷射影像一样的东西。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个宝石里面把神像所有的动作都录进去，所以可以依照印象让它动作，在工具中也可以。 哇，好方便的工具哦。 这就是通到王国去的道路了。这里就是到地下水道的入口。 啊，要进去地底啊？ 可以进得去吗？ 这个地下水啊，是从王国的湖流出来的，又成为地下水脉，注入刚果河的支流。我呢，就是从这条河被冲到海洋的，我也是这个王国里面第一个和外面世界接触的。 可是狗的王国实在很让人难以相信耶，好奇怪哦。 其实啊，都是一样的。我在亲眼看到有人之前，我也从来不相信会有人的世界。可能是几十万年、几百万年以前，因为地壳发生了变动，刚果盆地的一部分陷了下去，被很深的山谷包围住，和外面的世界隔离。然后和外面世界隔离的这个地方的生物，可能是经过了另外一个过程。在外面的世界是猴子进化变成人，而我们的祖先是由狗进化的。 啊！啊！到尽头了。 好像是哎， 什么好像是？带路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嘛？ 我也只不过是搭着竹筏顺流被冲走而已啊。对了，你不是有很好的工具吗？ 你完全依靠我，那怎么可以啊？ 又要依靠工具了。 很啰嗦，这个时候是没有关系的。 逆流而上的小艇，像逆流瀑布的鲤鱼一样，给逆流而上。好了，我们现在出发吧。你们看，水流越快，它的速度就会越快了。 哎，这个东西不错。 王子，你很高兴吧？经过这么长时间，要回王国去了。 当然高兴啦。不过虽然高兴，王国里面还有很可怕的敌人在等着我呢。 有敌人？ 不管什么世界都有坏人存在的。你的王国啊！ 快趴下。 王子，你为什么要这么警戒？ 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正被达宝兰统治着，他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小心一点总不会错的。 达宝兰他是谁呀？ 他就是夺走我王位的坏大臣。 那现在要去哪里啊？ 去布鲁斯的家，那是我们隐藏最好的地方。 他是谁？ 他是我父亲的禁卫队长，在这个国家他是最强最可靠的男人。我只是不小心跌倒了。我担心的果然没有错，他已经被达宝兰抓走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情况怎么样？ 还有什么其他的人靠得住的吗？ 我想可能通通被抓走了吧。达宝兰这个人真是无孔不入的坏蛋。 好累啊。 我肚子好饿啊。 我好想洗个澡哦。 小子给我站住，不要跑。你这个家伙，我不让你逃跑的。 放开我。 你竟然敢反抗啊。你是王子。 我们吃了阿明哥的便当，他才要抓我，可是肚子饿得快要死掉了。 那你的爸爸跟妈妈他们到哪里去了？ 被他们带走了，村子里面的人大部分都被带走，听说他们要制作新发明的武器，喷火的车子，在天空飞的船呢。 你说什么？没有想到达宝兰这个家伙居然要把他可怕的计划实行了。 什么？你说的可怕计划是什么计划？ 就是征服这个世界，这样乱来的野心会使得这个国家灭亡的。我的父亲他一直都坚决地反对。 博士，了不起的成果，如果有这样的武器，外面的国家就不可怕了。 当然了，为了制作这种武器几千台几万台，现在把国家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工作，达布兰大人要成为全世界的王已经近在眼前了。 什么？王子他不应该有这种事，他应该死了才对。 可是我们的确看到他的人了，是王子，绝对是王子，没有错的。 是啊，他又带了五只奇怪的动物，好像是猴子穿了衣服一样。其中一只很像狐狸啊。 不能不管哦， 把他们抓起来，有问题统统抓起来。 假如他是真的王子的话，他应该是名剑士，应该派出萨佩鲁队长才对呀。 我们离开家了，警备越来越森严了。 那座巨神像是在5000年以前，保王湖一世为了当作这个国家守护神而建造的。其实，喷火车、天空飞的船早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贤明的保王湖一世认为武器的无限制发展会招来世界的灭亡，所以他禁止研究。所幸我们国家被高山、深谷还有浓雾保护着，所以没有遭到外敌的侵略，在和平之中繁荣。可是到了我父亲这一代的时候，大臣达宝兰他开始抱着野心，让欧斯博士研究一些新的武器，想要侵略外面的世界来作为自己的领土。 我的父亲知道这件事以后责骂了达宝兰，可是达宝兰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放弃野心的人。他暗杀了我的父亲，把我装进了棺木里，而向国民发表我们父子都病死了。在要把我们运到墓地的途中，在水湖旁边，我从马车上连棺木掉了下来，就这样被地下水卷了进去，冲到刚果河的河口。正在不知道该怎么是好的我，有一位船员把我捡了回去。他是一位日本船员，在航行到日本途中，我学会了说日本话，第一次看到人的社会。在人的社会里，我想还是装成一只普通的狗比较安全一点，然后就等着回国机会的来临。终于遇到了你们。 哦，原来是这样啊。 哎呀，很具戏剧性的遭遇啊。 可是达宝兰这个家伙真是太过分了。 无论如何，我们先找到布鲁斯先生这个人再说吧。 王子，我打听出来了，他好像被关在城堡最里面的监狱里哦。 好极了，辛苦你了。 等一下，关东洞口圈。 布鲁斯先生，布鲁斯先生，是我哎，布鲁斯， 是谁呀？是你。王子，王子大人， 布鲁斯， 王子，我是不是在做梦呢？ 有话等一下再说，你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快点！ 用穿洞洞口圈。 举什么人啊？没人。 站住！别跑！快站住！站住！不要跑！ 别跑！ 站住！ 别 让他 们跑了！ 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呀！听说王子回来了呀！王子回来了！ 啊，是真的吗？我一直相信那个人，他绝对不会死的，说他死是谎话。王子，我好想早点见到他的面呢。 不要受到欺骗啊，公主，是一个冒用王子名字的假王子，不久之后就会被抓起来的。可恨的家伙们，马上就要判他们死刑了。 挺好，从这个城市的痕迹里可以看出来他还没离开，必须把他们抓起来，每一家都要搜，连天花板床下都要搜，快去！假王子还有猴子四只，狐狸一只，找到的人可以得到奖金，藏匿的人就会被判死刑，知道了吧？ 我不是狐狸，狐狸是…… 哎，你这么大声会被发现的。 可是， 很高兴嘛。过去保安一世曾经说过的预言，马上就要实现了。 预言什么意思啊？ 是一世陛下所留下的预言。他说5000年后国家会乱，重大的时期就会来临了。到了这个时候，有10位外国人会转动巨神之心来拯救这个国家的。 哎，阿福，他说10个外国人指的就是我们吧？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5个人呢， 那另外5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是不是暂时就这样等着比较好呢？ 我也不清楚啊，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了。布鲁斯，你刚刚说转动巨神之心是指的什么事情啊？ 我也不知道，听说石像里面是一个空洞，可以进去，去看的话也许可以得到什么线索也说不定呢。 肚子饿得快死掉了。 哎，我肚子也觉得饿了耶。 我们也好久没吃东西了，不倒下去才怪呢。 对了，先使用那个东西试试看。你 预先约定机，这是先答应以后会做的事情，就可以先得到结果的工具。使用这个试试看吧。我答应明天一定会吃饭，所以现在先让我填饱肚子，希望能够成功。 哇，闻到好香的味道哦！ 对，口里都是好吃的味道耶。 好吃好吃， 我的肚子觉得慢慢的饱起来了。 嗯，好奇怪，好方便的工具啊。 先吃一个月份的东西。 大家都吃饱了没有？可是明天呢，一定要连今天的份都要吃下去才行。 那么到了晚上，我们就到巨神像里去了。 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睡一下。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很担心，就是公主，斯比亚公主平安吗？ 哦，请放心吧，她很好，现在还住在王宫里面。 太好了。真想早一点能够见到他。 刚才的那个机器借我一下好吗？ 你要做什么？ 一下就好了嘛。我明天一定会洗澡。 这是怎么搞的？动员了那么多士兵，连一点线索都没有得到。 已经尽力了，可是他们好像消失了。 住口！又不是怪物，现在不是说笑话的时候。 哎，请先不要吵，还有办法可想的。他们要行动应该是晚上，我想他们的目标可能是巨神像吧。 巨神像？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这个传说，国家开始乱的时候，有十位外国人出现，转动巨神的心，拯救国家。我认为他们很可能是外国人。 我的士兵究竟跑到哪儿去了？ 真让人不能放心。 给我吧，王子，你们一定要想办法进去巨神像的里面啊。 对，布鲁斯， 来吧，由我来对付你们。王子，快去呀！ 那就拜托你了，布鲁斯。到了巨神像就一定会有办法的，我一定会回来救你。你要撑着，布鲁斯。 好像已经分出胜负了。为了我害你们变成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向你们道歉。我不能再让你们外国人卷到这个世界里面去。从这个森林往南边走，出去就会看到一座湖，然后经过地下水道逃离吧。在这个期间，我会诱住敌人。谢谢你们的照顾，吉宝，希望你能够早一天看到你的父亲。 王子大人， 再见了。 王子大人， 低头一个人是不行的，我也要去，你们快点到湖泊去吧。 这等于是送死。哎， 真啰嗦，不赶快去的话就会因为火烧山而被烧死的。 啊，太危险了，吉安快回来啊。 那他走掉了。 吉安他就是这么有责任感，所以他才像一个男子汉一样，你们应该都向他学习才对。 だから僕は弱虫なんだ。心の中を探してみたけど、だって僕の勇気なんか全部出してもこれだけなんだ。そうだ、君も探してくれよ。心の中の少しの勇気を。だって僕と君の合わせたら勇気が少し大きくなったの。きっとみんなの心を合わせたら、きっと僕は虫じゃないよ。きっとみんなと強くなれるよ。 敢冒充假王子的家伙真是好大的胆子。 等到靠近神像台座的时候就用全力跑，只要有一个人跑进去就会有办法了。 预言的外国人还有五位没到，他们最后还是没出现。 预言这种迷信的东西怎么可以靠得住呢？ 我曾经答应过你，所以 要不要抓起来？ 太麻烦了，就在这里把他们解决了吧。 是。上！ 上！ 我们也上。 是。 不能让你们再前进了。 那 是什么？ 那是什么？ 喂！ 那是怎么回事啊？ 看起来好恐怖啊！ 幽灵吗？ 不用担心，我们是用时光机从未来的世界来的。那我就放心了。 十位外国人啊， 跟预言的一样。 要吃惊等一下再吃惊吧，赶快去巨神像那里。可是 工具带来了，都没有问题啦。 阿比哥交给我们了， 往巨神像那里冲进去。 真是不可思议啊，这种事侮辱巨神像的小鬼们不能原谅。 请放心，会把他们抓起来的，快去啊。 王子的手势就可以打开了， 你还真清楚哎。 把小鬼们从巨神像里面赶出来！ 我们来了！ 神的心，我们快点上去。 这件事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哎呀，等一下就会了解了嘛，我们快走。 站住！ 开枪！ 笨蛋，对付小孩子怎么这么慢吞吞的？快点把战车跟在天空飞的船叫过来。 是。啊，你不要紧吧？ 不要紧，你们先上去。 这里吧。 好啊。 不对不对啦，这里是宝藏库，那边。嗯？ 什么？对这种东西我们没有兴趣。 大门广场那边发生变化，马上赶去，快！ 开什么玩笑啊！好像跑不上东京铁塔一样。 小弟等，小弟等。 大雄危险了，萨白鲁，让我来对付你吧。 王子大人，不敢当。能跟王子交手，非常的光荣。快给王子一把剑！ 王子，你不要紧吧？ 开始了！ 大雄，你赶快到上面去！ 你们快去追那个教皇！ 是！ 大家快点来救我！小叮当！ 好，我用我特别留下来的工具，电光闪避剑，呀！ 是。 这把剑有自动装置，可以自动闪避对方的攻击，同时跟电光一样，还会攻击别人哦。 用力一点呐、啊！还没有打开吗？快点加油，把它打开！ 生锈了呀！ 不靠近的话就不能使用工具了。 要转动巨神像的心，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个雕刻移动，懂不懂？ 好吧，交给我来办吧。 转呐、 再动你就有危险了。最后一集了， 哇，巨神像开始有动力了耶，好棒哦。 啊 不能相信石像会动啊，可能是那些孩子搞的鬼。开跑，开跑！ 现在用巨神的力量来惩罚坏人吧。 眼睛瞄准他的眼睛， 我要把你们粉碎掉，干掉他们。 快在心脏的地方打洞， 巨神呐，赶快愤怒吧， 冲过去，冲过去，快， 巨神愤怒吧。 快跑啊，快点跑啊。 布鲁斯大人。 你看特巨神的符我们打赢了，王子也很平安的。王子， 布鲁斯先生，你能够平安真是太好了。 王子殿下， 哎，等一下，从刚才开始就没有看见打宝篮呢，糟糕，忘记了，还不赶快去王宫的话，公主她就完蛋了。 到此为止了，王国可以给那个小孩，可是公主你是我的。 交给你们喽！ 再见喽！ 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我答应了预先的约定机，假如平安回到日本的话，我就会乘竹蜻蜓回来救我们的，这是我做的安排。 原来如此啊，十个外国人之谜终于解开了， 好像很复杂。 你们的友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再见啦， 这一位好国王啦，祝你们幸福。 再见。 请到日本来哦。 再见，再见。 谢谢你们。 再见了，低头。 加油喽，低头。 啊，这是大冒险呢。 真是很棒的春假。 嗯，可是事情不是这样就结束了，我们一定要履行我们所答应过的事。 啊，还有别的事情啊？ 哦，拿出精神来啊，要去救自己哎，你还有话好说吗？ 对呀，我们现在马上就去吧。 嗯，走吧。 带了工具，到我房间的时光机里去， 到狗王国去。 好啊，走吧。 僕は弱虫なんだ心の中を探してみたけどだって僕の勇気なんか全部出してもこれだけなんだそうだ君も探してくれよ心の中の少しの勇気をだって僕と君の合わせたら勇気が少し大きくなったよきっとみんなの心を合わせたらきっと僕は強く